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华丽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伊拉克战争，美军花费7630亿美元，约合62000多亿人民币。假设燃烧一张100元钞票要5秒钟，伊拉克战争的花费足够烧360多万天，将近10000年。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无论是生命还是财产。孩子哭着向前跑，伤口沾满了沙石，母亲用力推开他，目光消失在废墟。我们从未离平静如此之远，我们从未离惊慌如此之近。当你面对无助的弱者，面对凶残的武器，当你面对足以摧毁人们一生的枪林弹雨，你就明白和平需要多少代价，和平需要多少勇气。9月2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为和平而奋斗。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你的手表现在几点了？我的手表来到了22:03。都希望做一个守时的人，每天按时按点的打卡。什么可以让我们有这个动力按时按点的打卡呢？工作，它可以按月给你付薪水，然后如果你表现好的话，给你发奖金。有了薪水和奖金，你在这个城市里可以实现很多的梦想，比如说，你可以买心爱的衣服，买自己喜欢的任何的物品，唱片、服饰、书籍、车子、房子，但是买不了一样东西，什么呢？真诚的陪伴。你发现用钱是买不到真诚的陪伴的，所以你们要珍惜10点大陆机。10点大陆机的节目呢，从2018年1月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大概有9月有20天了。如果一个月按30天来算的话，390加20，290天。如果你真的在夜晚来到过这里，我想你肯定感受过10点大陆机的声音、音乐以及它的氛围。各位晚上好啊！我是10点大陆机的主持人、制作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这个节目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有的人认识我、了解我、知道我，有的人第一次看到我不认识我、不了解我，慢慢的了解。所有进场的朋友们，你们晚上好。今天你们忙碌吗？马上就要放假了，我想很多的朋友在准备年会，在准备很多很多自己的事情，工作上一大团事要去做。这个点儿应该能够安静下来的，属于你的时间，属于10点大陆机的时间啊。 谢谢微信的朋友，微信的你可以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啊，有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方式，你可以点到直播间找到十点大陆机。第二种，你可以下载华侨搜索十点大陆机，点关注之后，每天我直播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我。290天有多少人来看我的节目呢？我也数不过来，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我的听众和观众，我也没有大概的数据。但是我挺开心的是，在那么多的漂亮的姑娘的面孔的花椒平台里，每天晚上有这么多朋友睿智的选择忠于你的情绪情调格调来看十点大陆机，听十点大陆机，这是一件让我开心的事情。我还会收到真诚的礼物、点赞、掌声、黄焖鸡啊、烟花，各种的花椒的礼物也会收到，我很开心。看到了东哥，看到了爱唯一，看到绿色好心情轩轩，飘过的云烟等等，各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还有 Jack T. Lee 啊，有没有 Bruce Lee 李小龙啊？今天晚上我选了很多很有温度的歌曲，有偏民谣的，有偏摇滚的，当然摇滚也是速度在50左右的速度。民谣是怎么你看待这种音乐形式呢？民谣有一点点民族的气质，有民族的音阶，还有感受。民间流行的赋予民族一些色彩的歌曲就称之为民谣或民歌。其实民谣的悠久历史呢，有些是没有作者的，我们可以听到少数民族的，可以听到任何国家地区的民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说法国的民谣是非常蓬勃的，那意大利的民谣呢，就像他们的民族一样非常热情。英国的民谣很淳朴，也很洋气，有一种束之高阁的冷艳美感。日本民谣呢，就像他的国歌，就像有一种悲愤的感觉。西班牙民谣狂放不羁啊，各种的 flamingo 啊，哒哒哒哒哒哒那种感觉。中国的民谣，我感觉有一点点缠绵悱恻，讲故事，讲很多人经历的故事。所有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民谣就强烈的透着它的气质。那比如说一首南方的民谣会是什么样子？今天晚上我们要听听那些有味道的民谣，还有我精心选出来的一些歌曲，当然还有听众点播的部分。今天听众点播的部分，我朋友奉上一首马迪的歌啊，你应该知道是哪首歌。第一个在今天晚上出现的歌手，陪着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夜晚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曹方。曹方我也曾经说过他的梗，他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一企划的问题，方向的方写成了方，芬芳的芳。好些人当他在第二发张专辑，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大家在想，哎，这个曹方是谁呀？是同一个曹方吗？是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曹方，名字叫做南部小城。我有没有在居住在南方的朋友在听我的直播，看我的直播？我特别喜欢南方的小城，为什么呢？因为我老觉得南方的小城的速度很缓慢，有水，有吊脚楼，有非常有仪式感的早餐。北方也有，但是北方我觉得节奏很快，北方也先有海有湖，对吧？哦，对对对，北方有矿，对，北方有矿。这首歌曲叫做南部小城。南部的小城是什么样子呢？人们，我就会想到一些少数民族的居住区域啊，土楼啊，吊脚楼啊，然后带着斗笠斗篷，有渔船去打鱼，有一只鸟陪在渔夫的身边，它的嘴巴很大，可以装很多的鱼，叫鹈鹕吧。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婉约的。 南部小城没有光彩照人，每次我回到这里，我的感觉只平静，阳光之烈

谢谢江小乔分享了我的直播间，看到你了，晚上好。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打陆机。其实我经常会收到听众的网友的留言，把我当成自己人那种。我有时候看到的是大家的一些想念，大家对节目的一些很好的祝福，我也会看到很多情感的交流。有很多朋友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说晚上啊，终于进家门了，好累啊，然后赶紧快速洗个澡。我就特别觉得能真的来我节目的真是自己人。他们说我们就会在床上看着你的直播，有时候看着看着一听着一首歌特别好，特别有感觉的时候就会跟着他一起唱，然后最后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有时候互动开心的时候呢还失眠，失眠的时候呢就会反复听你推荐的歌曲，把它下到 APP 当中，睡不着的时候呢就会看，睡着的时候呢早上醒来一看，哎，十点打陆机的头像还在花椒亮着呢，可是我的手机只有百分之多少的电，哎，这个城市就不一样了，感觉很好听，感觉很开心。江小乔晚上能听见节目开心幸福，其实我也是一样的，我性格当中其实有很冷酷很霸道的一面，我很少鲜有展现出来，也许会在舞台上展现出来吧。我在这里真的是一个还蛮平静的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想要给你表达的每一个信息，传达的每一首歌曲的温度和气度以及力度，还有你听到后的感觉，都是符合夜间直播节目的。在很多的圈子当中，有不少的朋友说，哎呀，聚会呀，朋友就是认识圈子，认识一个圈子之后，你会知道这个圈子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我想问问现在的朋友，你们啊，你们现在的圈子是什么样呢？是你们喜欢的圈子吗？比如说有一个聚会，在周末的晚上，见到的都是陌生人，你会觉得这个圈子当中这一圈人里头，哪种是你比较喜欢的？是那种一见面就特别热情健谈的，还是一见面还比较不爱说话，慢慢的去互相的寒暄，才慢慢的了解？28岁之前，哦，30岁之前吧，我不太喜欢一见面就特别直接的聊天的那种热情自来熟的人，我觉得有病吧，会这么想。32岁之后，我忽然觉得，如果真的在一个陌生的聚会当中有这样一个和两个调节气氛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他能迅速把大家聚拢到一起，说一些好玩的事情、好的段子，迅速拉近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我希望我是那个人，现在是那个人，缓缓的、平和的，让夜晚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陌生、安静。你需要拥抱、需要倾诉的时候，想到十点打陆机，就是我的心愿。接下来呢，就要出场的这位歌手，你怎么定义他呢？民谣歌手？有个性的歌手，好像都像，好像也都是。谢谢导播，谢谢姐姐把我的名字改过来了，我没有看到，竟然是泽华，我的天哪，泽华有这么成熟吗？谢谢啊，我是周准了，泽华是我的同事啊，小我几岁啊。这个歌手怎么定义他呢？他是民谣歌手，我觉得他还挺另类的。他首先是有个人 ID 和符号的，他经常呢在一个角落里自己闷头写歌唱歌，属于那种真性情的人，要么不做，要么做呢就做很多很多年的歌，一首歌特别较真，有点性格的孤僻，永远天真，永远紧张的他在舞台上那种紧张是恰到好处的，也没有太多的技巧炫耀，他是一个男子，他是一个脸上有坑坑洼洼的男子，他是谁你应该猜到的。对，我自问自答一下，朴树，是就是朴树了。朴树我一直觉得他还是坚持自我很多年的歌手，希望他不要变，不要被很多很多的事情所影响。朴树就是朴树，像他的名字一样。在生如夏花那张专辑里呢，有很多优秀的歌曲，我觉得张亚东先生与朴树的这样一个合作还是非常有火花四溅的部分啊。 今天晚上不放主打歌，不放生如夏花，不放且听风云，我今天为你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来不及。一开始的前奏就非常的有扑朔迷离的切片式的岁月记忆感出现，有老照片的出现，有旧情人的迷离，来不及啊，来不及就是来不及了，你追也来不及，所以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不虚假，不做作，真诚面对所有的事情和人，微笑永远挂在嘴边。 风不停，绿树阴，阳光晃眼，天真蓝，我们在奔跑，沿着夕阳，是你喘息，起伏不停，我闭上眼睛，我们躺在青草上仰望，看日子在飘荡，我们像那朵云彩一样，来不及回头望， 首来福剧特别适合做个文艺片纪录片的一个 BGM 电乐的部分，它很有画面感，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内心文艺祥和有激动的人，会了解这首歌带给你的听觉体验。就像这句话说的，不要试图去填满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来自那空白的深处。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22:27:37，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晚上好，不管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老板是否给你找了很多的工作要做，学习生活是不是很累，我都希望你来到这里的时候都放松你的心情，就像见到熟人一样聊聊天啊。说说接下来这个歌手对他的印象啊，这个歌手呢很有范儿，从小学过钢琴，而且她是那种真的文艺气息很浓的女子。我在2013年的时候去了我国的台湾，是那种环岛游。我身边有很多喜欢台湾的朋友，去过不止一次。我对台湾的印象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高楼大厦林立，当然我一开始去的不是一个主要的那样，比如说像台北啊、高雄这样的城市。我很喜欢那种矮矮的建筑物，绿色的墙，然后和善的人民，发自内心的服务。因为在我全亚洲流行音乐的舞台上，特别是中国的部分哈，我国台湾地区真的是在60、70年代、80年代，甚至一直都是最厉害的前列的区间代表人物。说到流行音乐，台湾是第一位的。圆圆和圈圈说台湾小乡镇的感觉，是啊，那种感觉真的非常舒服。 Waiting for you 66， Waiting for you 是谁？ Waiting for you 是一个戴帽子的帅气的男子爷们儿，你好。我在台南的时候呢，在那个垦丁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然后我觉得那真的是适合生活的部分，还有很多的栈道可以骑自行车。我去到高雄，在爱河的那个轮渡上游览的时候，当夜幕降临还真的很漂亮。虽然现在我不太清楚爱河的味道是不是还很浓郁。然后我在台北去101看的时候，在中山东路走的时候，在夜市里逛的时候，士林夜市很多很多的夜市，吃牛肉面的时候，我都觉得台湾真的是适合慢下来去感受的。肯定音乐节也会有。台湾的任何一家小食店，你进去都不会让你失望。我在想，我没有机会去他的城市是一个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一站，当时也很仓促，我没有去九份。我第一次听他唱的那首歌的时候，我以为是写错了，九月的咖啡馆吧。然后呢， 我又问了一些去过九份的朋友，说那个地方还真的是很没有意思，到处都是商铺、咖啡馆，还有卖猫头鹰饰品的店主，推荐你啊，买一个猫头鹰吧，好不好？这里有很多的福分的东西会跟在你身边，很好玩。接下来你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吧？陈绮贞，九份的咖啡馆啊，不是那首歌。今天我要送给你这首歌，叫做《小小校歌》。你看啊，每个地区学生都有不同的感觉。比如说，你到日本的镰仓，你会想到啊，篮球灌篮高手的那些场景啊，樱木花道啊，晴子啊，那个小火车站，理着平头的穿着校服的学生，台湾也是那种感觉。那来到北京，也会有那种感觉，就是皇城根小学啊，有那种浓浓的城市味道。接下来呢，就听听这首小小校歌，也许会把你的思绪回到读书的那个年纪。为什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校服都是 oversize， 都是那么大的校服，一个1.20米的孩子要穿个1.40米的校服。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可以穿很久，对不对？不管男生女生都穿统一的校服。现在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校服依然是 oversize 大几码的，好想回到学生时代啊！小小校歌，你还记得你的同桌吗？你们还联系吗？ 我有个他， 想想他， 美丽风华，人人都说青梅之花。 小小的小品送给你，小小小哥，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在点一首歌的环节，我要满足大家对于他的期待。我见过这个歌手，他曾经在来电台做过录播直播的节目宣传他的歌。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蛮瘦的啊，好像现在看到他又好像瘦了回来。有曾经有一段时间啊，他是变胖了，而且这首歌还真的是一提到他就会想起这首歌曲，是他鲜明 ID 的代表。他也是一个民谣的歌手啊，很多人喜欢他的感受，说话的直觉的味道。这是一个姓马的民谣歌手，他是谁呢？那个字很多人会念错。有请南山南呢。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 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每次我听秦四峰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能强烈感受到骄傲和艺术的并存性啊。应该为自己为荣，而不是为他人为荣，是多么骄傲的一句宣言啊！多少人能做到呢？很少人能够做到。如果你的脾气啊没有你的本领那么强大的话，尽量收敛你的脾气。毕竟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没有人会特别疼你，对不对？今天我在微信给朋友发了一张图片，还挺有意思的，说某一个超市贴了一张小黑板，说快到40岁，到40岁的老人可以免费领10个鸡蛋。40岁就是老人了。其实我会觉得啊，这是开玩笑一种方式啊。那40岁不能定义成老人，只能是算是青壮年啊。但是人生就是一轮一轮的过去，马上会步入40岁喽，要好好对自己，知道吗，周准？ 啊，你在说什么？ 没关系。LCCCCCCCCC， 你终于来了，我终于看到你送我的第一个掌声，我也很开心。就像你在教小孩子学琴的时候，小孩子投来向你信任的目光，那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祝你好好学习，然后好好教一些小孩子学民族乐器啊。昨天有一个朋友呢说，在西藏的拉姆纳措看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我也觉得很神奇。他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说会看到自己的灵魂前世是什么样子。我也做旅行节目，我做了7年旅行节目。我认识的 KOL， 认识的朋友，旅游圈的朋友，旅行社的朋友，大概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大概有400位，都是这种朋友。有走得很深的，有走得浅一点的，有的只是一面之交的嘉宾啊。他们都是一群很有活力的人啊。凡是做旅游的朋友，精力很旺盛，当然这个旺盛是有前提的，也许他们会休息，会充电，有大把的事情去看美丽的时光，当然也很辛苦的。每次来我旅行节目做直播的朋友，都会有些讲西藏的朋友，但凡讲西藏的朋友，我都会用这首歌作为电乐迎接这个嘉宾的朋友。我觉得夜叉乐队这首歌曲呢相当的给力，而且你现在听，何时何地听，放在哪里听，都会觉得他做得很高级，很诚心诚意。我觉得音乐是有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真诚，如果音乐没有真诚的话，立不住脚的啊。旋律是旋律，但是通过编曲，通过配器，通过缩混，通过 mix， 通过母带处理，通过演奏家的演绎，而不是 MIDI 的纯部分，还有歌唱家的演绎，音乐人的演绎，这首歌会赋予生命，又加上了西藏这个特殊的特色地理位置，这首《转山》就会显得味道很重很浓。今天晚上呢 在22:46戴婷婷夜叉乐队这首我非常推崇的作品转山。 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学习的时间，爱一个人的时间，锻炼身体的时间，享受美食的时间，我们会慢慢的变老，慢慢的变成熟，慢慢的变得有所保留，慢慢的不再那么热情洋溢，但是我们的内心是永远敞开的。如果有一天你变得不再那么热情洋溢了，不再那么锋芒毕露了，也许你会变得很成熟。你会看着那些锋芒毕露热情洋溢的年轻人一波一波的走向你，然后叫你周老师、王老师、李老师。但是你依然会感觉在那些热情洋溢的面孔里有一个曾经你自己的样子。如果那个时候你的眼神和他碰撞，你会觉得加油小伙子，加油女孩，对不对？最后一首歌要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这首歌还是非常有柱状的力量给你的啊！这四个人来自我国台湾，纵贯线乐队，你应该不陌生这支乐队吧？是吧？周华健、张震岳，还有谁？罗大佑，还有谁？李宗盛，这真的是四个青壮年了哈！年龄段是30、40、50、60，类似的这种年龄。公路，我们每天都会在公路上行走赶路，对不对？你现在如果能有这样一个沉淀下来的情绪，听公路里的每一个他们编曲想要传达的力量也好，每句歌词连接的部分带给你的沉重或者力量也好，你都会觉得岁月挺好的呀，岁月对谁都很公平。成熟、皱纹、鱼尾纹，都有它答案的岁月里边的痕迹在给你。年轻青春就是这样的，当度过年轻青春之后，你静下来有另外一种味道，不管男人还是女人。谢谢你来今天晚上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今天晚上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虽然你们依然没有跟我讲话，但是我知道你在默默地听我的节目。明晚最后一天，周六、周日、周一，中秋节了，对吗？中秋节快乐！下周二我们再见了。中午明天还要见一面呢，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哲通先生的夜歌。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有请四位上场，老男孩纵贯线。拜拜 ，Love is love。 打开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的右方，湖边的海洋。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如果你有所期待，很抱歉，我会让